Урок 6. Текст.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彼得。他叫苏珊。 你们好。我叫张芳。是老师。 方老师，您好。 不对。方是名。张是姓。 对不起，张老师，您好。 对了，你很聪明。 Новые слова. 名字。 姓。 老师。 聪明。 对。 了。 Упражнение один. 你你你你 不不不不 老老老老 教教教叫 山闪闪扇 方房房放 名名命 堆对 Упражнение 2. 他们 你们 我们 什么 聪明 名字 对不起 对了 Упражнение 3. 诗 思 诗十十是 身神神肾 山闪善 苏俗素 知滋 知止止至 周轴肘咒 沾展战 滋子字